哎，抒情而为仙人，都只为共图君，身染重病，窗口照一次自己为外春，南北宗主名不肯担任，那书记分长留也不能应承，必让兄来兄啊不肯，兄啊退避来爱良不能，这一个赤木门我有风雨，那一个四桃石后在门在手扬上前多子，留得个美名官不存，为父怎比得不出君，儿教儿也难比那位贤人，满舍事打死了几光宝，就是那署名之父也不能担任。